定价酒店0316561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6年2月15日星期三。中国旅游界人士十日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中新旅游发展合作交流会上表示，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应该将打造高端旅游目的地作为可持续开发新西兰旅游资源的最佳途径。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6年国家旅游局共组织1.5万名港澳青少年赴内地游学，带动内地游学联盟共接待了4.3万名港澳青少年。港澳青少年内地游学服务与管理框架的体系初步建立，并发出了强劲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影响力。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香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请为10333情感纪念册。 今天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到黄小琥《我要你的爱》。说到黄小琥呢，在歌坛当中其实没有出道之前就已经在很多 pub 里进行驻唱，所以他的现场的表现力跟唱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磨练。而到发行唱片之后呢，他的嗓音被更多的人听到，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嗓音听起来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伤情，非常的伤感。今天的这一首黄小琥《我要你的爱》。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t me,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ould forget it.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I've been with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Even I tell you, I'm good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If you could ever lose some love, you're only gonna find a present. Give me time for you to start a giving me some love. Heavy in a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Let me hold you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never lose my love. You know you never can be present. When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ing, can't be getting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leave to do a little set of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do what I tell you. Oh, what you,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sure, 只要说声爱。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心的呼吸简单。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露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九。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度。廊坊多云，9度到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0度到1度。近邻天津多云转阴，12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春天是人体阳气旺盛，虽然气温有所攀升，但是仍然是有寒气余留的，防寒防风依然是不可懈怠。除此之外呢，春季养生应该以养肝为主，像饮食方面要少吃一些酸性的辛辣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凉性甜性的食物。虽然春天是已经到了，但是气候还是比较干燥，补充水分也是很重要的。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8。 你在聆听，你在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欢迎继续回来，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 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有谁知道我心痛。爱情有独钟，偏偏它是痴人梦，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我就是加倍抱怨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诚心越闷，我越闷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来了一步上层。灰暗的天空不见昨日的朦胧，你到底在想什么。爱已是结束，怎么说你都不清楚，活得好像风中蜡烛。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我总是加倍抱怨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 任贤齐他的唱功并不算特别的高超，他的演技好像没有特别精湛但是很多人就是非常喜欢他。我觉得可能跟每个艺人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让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位充满阳光的邻家大哥哥一样的这么一位人物，能够吸引到很多人对他的喜爱。接下来是王菀之跟庄月敏的美丽。 有人在看着镜子，内心有一些故事，感觉尴尬犹豫，为了别人的无知，风中传来了委屈，是谁更需要恩赐？天生无完美的事，完美来自于无私。光芒钥匙从得一世，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眼看温柔最纯写实，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起伏无常的日子，各在不同的位置，为了外在更标致，忘了上帝的意志。光芒钥匙从何遗失？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眼看写诗，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每个人每张脸，生命是种想念，随着爱而心才不会过眼。 时间流过，老房子儿花说

想，现实理想中间隔着南墙，墙下站着无数的姑娘。随我方向，别比我更坚强，我还在针线中摇晃，摇摇晃晃拥抱着灰姑娘，我的眼角忍不住笑场。 我那遥远的理想，世上世俗的姑娘，休想别想，让我和你一样。我那崇高的理想，又是卑鄙的幻想。别想，幻想，迟早都是一样。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各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近日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准则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思想到位行动对标，带动全党贯彻落实，推进全会的精神落实到实处。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国当选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德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国际方面，韩国军方12日表示，朝鲜人当天早上在平安北道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落入日本海，日本政府向韩方提出了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100%支持同盟国日本。近期，日本媒体多次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安全壳内辐射量达到高值。中国驻日大使馆12日提醒，相关区域的核辐射可能会长期存在，建议在日的侨胞及赴日中国公民妥善安排出行计划。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请书记的和你分别一六天。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象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 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象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像一个小孩，日记里卡片还在，温暖我左胸口袋，每个文字的情绪让孤单离开，守护的是明天未来。时间只来世上挑战，前进后退是种无奈，太多的话该怎么说出来。原来你早就明白，期待爱你被爱的方式很自然，两个人只有你的话都说不完，没有意外。最初的梦正在盛开，期待爱的样子能像烟花灿烂，这一刻你可飞的表情无可取代。 最的表情无可取代，没有例外。

林晓陪的那又如何。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这是周传雄小刚的爱的告别式。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芬，明天再见，拜拜。 天难难难有你，爱哭笑来已经睡，夜半你在多久难听的音乐，天很黑难有你，该死的狗乱乱飞，只剩下的披萨有一点发霉呀。天很黑没有泪，闻到有落入气味，美女起了胡子也不想喝水。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太完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想喝水呀，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太完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守候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天一片一片怎么听见